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宣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文化娱乐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诞生了众多经典的作品。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和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又到了我们的怀旧之旅了，今天又将回味哪一年的经典娱乐作品呢？跟随着时光的脚步，我们打开了1999年的记忆之门。在这一年当中，新中国成立50周年了，这一年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这一年中国的影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贺岁电影日渐丰富，不再是冯小刚一枝独秀，而电视剧也从以前的戏说改成了小人物当道的局面。这一年韩流做了时尚的代言，或许这样简短的几句话并不能让你回想起1999年，那么我们就具体的来重温一下吧。首先先来重温1999年上映的电影《没完没了》当中的片段，葛优扮演的韩东算计阮大伟让他请客的这个片段。 这是阮大伟先生的府邸吗？ 是是是， 这是阮先生订的餐， 魏 瑶兄弟们的。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来来里边里边。哎呦喂，往里边干什么？哎，伟哥，伟哥， 哥哥，太客气啊，这不就跟你坐了趟缆车吗？用不着这么破费啊。 破费？我跟你哥儿俩有什么客气？ 您点的澳洲龙虾，绕心乌鸡。您的蛇，活的， 都远点。 陆羽十三八千给你打开了。 哎，多少钱？多少钱？谁让你们来的？ 阮大伟先生。 我就是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电话、人名、地址都对，不会错的。 那谁付钱呢？ 您啊。 我明白了。 来来，都 我 走。 你说不成就不成。 嗨，大伟。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你让我们哥儿俩也尝点。 来来来来来，就喝，就喝， 就喝，赶紧摆，去去，碟儿了，碟儿了，什么没了？你喝什么 呀？喝一口，喝一口。哎，大伟，你八千多，你都得寒冬咱再喝。 我们不喝，你就看一眼那瓶儿行吗？ 对，你看了眼睛里头，你拔不出来 啊，拔不出来。 对对对，都是外国，你一看也是瞎看。你 大伟今儿是真喝高了。 慢点 倒了不是都糟蹋了吗？ 那也不能让伟哥站着睡啊。 要不 不 成。 来 赵伟 想吐吗？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十三累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没完没了》的片段， 这是冯小刚导演的第三部贺岁片，同样是用近乎夸张的手法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同样充满着京味，同样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值得一提的是，傅彪的精彩演技成为了本片最大的亮点。说完了电影没完没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1999年热播的电视剧。在这一年，张大民这个名字传遍了祖国的大街小巷。听到这儿，你一定知道我要提到是哪部电视剧了。没错，这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实这部电视剧和1998年上映的贺岁片没事偷着乐都是根据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而成的，但是由于电影选用的是天津方言的对白，所以南方地区的朋友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而电视剧则避免了这个现象。说了这么多呢，来听首歌曲吧。送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当中的插曲《日子》，来自小柯的演唱。歌曲过后接着聊。开心乐呵呵，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一同来重温经典，回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在1999年的春晚舞台上，崔永元迎来了一对特别会搞笑的老夫妻，他们的名字叫做白云和黑土。这就是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宋丹丹继秧歌情之后再一次扮成了老太太，并且和赵本山开始了合作。其实在很早以前，赵本山就已经非常想和宋丹丹合作了，恰好这个时候宋丹丹和黄宏的合作遇到了瓶颈，于是赵本山找到了他，并且提出要以全新的形式来饰演小品。据说为了能够说服崔永元出演《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他们俩没少费心思。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当中的精彩片段。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得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我们相约58， 大约在冬季。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这事儿你看别说， 这属于个人隐私。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还不如鞋拔子呢。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耳边的正是荣韵玲带来的《弃子之歌》。同样在这一年，海外音乐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比方说让很多年轻人着迷的韩国音乐。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朋友也许都还记得，当年满大街的年轻人都穿着肥肥大大的哈韩裤，男孩讲究个性的染发，戴耳钉，而引领这股潮流的就是来自韩国的一个组合叫 HOT。 自此之后，很多韩国艺人纷纷来中国发展了，比方说大家熟悉的安七炫，也就是原 HOT 组合的主唱。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上半时段的旅程马上就该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 HOT 演唱的歌曲《希望》。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알고 있던 세상